Hello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其实看到这个话题呢，大家就觉得今天又要走心了，说说前任最伤你的一件事儿，扎心了，老铁。 哎呀，果然还是躲不过。2020年，我们依旧要做这种走心的话题，大家接招。 对，这刚变了一两期啊，又回来了。 对， 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叫做《我变了，我没变》， 到底 所以到底是怎样的？ 对，到底怎样？未来人现场，你们要闹哪样？ 对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歌，还蛮好听的。 对， 听听这个听众朋友都怎么被扎心的啊？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默默的深爱着你，无论相见不相见。 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他说从来不在朋友圈公开我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朋友说过有我的存在。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不会主动，看电影也不会偷偷盯我看，逛街不会无意牵我的手，跟他对视不会伸手抱我。后来我真的感受不到一点喜欢，真受不了了他最后的冷暴力。希望你不懂喜欢的时候不要再来害人了。 嗯， 感觉是不够浪漫，还是觉得这个男孩有点渣呢？ 嗯，有的时候我其实挺佩服，读到很多次留言的朋友们，你说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？ 职业写手，职业回复人， 对， 评论员， 评论，哎，酷，音乐调频评论员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每年选出来那么几 个， 对对对，以后每年颁个奖， 对对对， 就在我们那个叫什么啊，线下狂欢夜上台领奖。 对啊，就比如这个努力努力寂寞犀利，还有这个柯基短腿猫，还有这个乔乔， 都是很熟的 ID 了。 嗯，对对对，乔木是吧。 哎，我们为什么每一期都要画一个饼呢？每一期节目都要幻想一件事情。 好像就仅限于幻想而已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，没有人真的去深挖这件事儿。 我们就是说有希望能做到的，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做吧。嗯，只能看说我们能够做到哪一步了。那这个朋友他叫我姓李，他的他姓李，也是一位老朋友了。他说单身27年、 嗯、 没有前任哪能受伤啊，只是这话题挺伤人的。没有前任不曾受伤，挺好。 一期得气杨喜喜，他说呢，前任应该像死了一样，所以不想再回忆那些痛苦。 嗯，心里有座坟，葬着未亡人。 天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郑恺的《时光倒回》。 如果时光可以倒回，你要对前任说什么？ 我不想倒回，不想见到那个死去的人。 我就戏我了，他说呢，说一下我自己吧。那剧情啊，堪比电视剧啊。初恋跟他在一起六年多了吧，孤身一人去到他的城市，偶然拿他手机玩游戏，发现他出轨了。对象说他所谓的干妹妹，有很多暧昧的消息，说要留点时间跟我划清界限。你在说什么？后来呢，我们分手了，但是他们也处不下去了，找我复合，说是跟他干妹妹只是在做戏给我看，说他得了很重的胃病，不想连累我。天哪，朋友圈喝酒蹦迪的照片能不能先屏蔽我再说这样的谎？ 戏精。 想想当时的我，对，想想当时的我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毕竟是六年多的感情，现在我终于能笑着说出来了。在后面就是所有电话社交软件都拉黑了，想来我太冲动了，他还欠我几千块钱呢，现在只能当喂了狗了。 天哪，我觉得遇到这样一个男士人生也是够精彩的，什么事都遇到了， 这戏太多了。 对呀、 啊，我得了严重的胃病，不想连累。 哎，我跟你讲，跟这么一个男人谈恋爱， 我有绝症， 跟这么一个男人谈完恋爱，你会觉得已经谈过100个男人的感觉。什么样的状况都遇到了， 影帝啊。 嗯， 角色扮演游戏。 对，恭喜您获得了阔音乐调频颁发的最佳戏精奖。 嗯，颁给你前男友吧。 对，印心梦他说呢，前任呢是武警，12月23号刚分手。他说他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责任，却没有尽到作为我男朋友的责任。说以前说好的永远在一起，要食言了。 好悲伤。 嗯，12月23号刚分手也是，但那现在还没到一个月呢。也是刚刚失恋， 多么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了，我佩服。 嗯，其实真的说什么做不好你的男朋友了，或者是没时间什么的，真的都是借口吧。我觉得真爱 挤挤总会有的。 对，真爱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商量一下，就是人家有的一年也见不了几面，不一样好好的嘛，这就是看个人的选择，还有爱的到底有多深了。 嗯，对，爱得有多深，这个很重要。 总要爱过才会懂，我还无法习惯从此以后没你的生活。你走 下一首歌来自何洁的《前任》，很切题的一首歌啊， 对， 简单直接。 哎，何洁经常唱一些这么伤情歌，他的歌很多都很适合失恋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听。 嗯，也是个电影的插曲啊。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他说呢，可能是连分手都没有当面说吧，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分，所以让我曾经各种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。不过后来也让我明白了，爱情这种东西，不爱了就是不爱了。往往不需要那么多的理由的。 嗯， 有道理。 对，车厘子煲汤汤他说呢，前任呢，我那个时候刚高考完，思想有点腐朽，我说我暂时不想有性行为，他不接受，居然说那我再去找一个能够解决生理需求的。我真的是醉了，的妈呀， 那这种人就分了吧。 对啊， 他就是为了解决需求才找你。 我觉得 不是为了爱情， 你这不是腐朽，你这不是思想腐朽，你这是正常的。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说现在社会很开放了，但也没有到那种地步，对吧？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没有。 嗯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 我觉得谈恋爱也不是要以这个为基础。 对，其实我前两天去有幸采访了那个李银河老师嘛， 嗯， 他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，他做了很多统计学上的工作，他就说其实很多中国很多情侣，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啊，婚前没有性行为的这个情侣其实占挺大比重的一个，就是在社会上，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特例，而是很多人都在坚守的一个原则吧。我觉得是有大部分人选择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你不是错的，我觉得。 其实没有任何对错之分，只是说你尊不尊重我的决定，尊不尊重我这个人的想法，对吧？我觉得就这个事情上，他不答应他就要换女朋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搞笑的。你还不如一上来交友的时候你就问人家能不能接受，对吧？找一个能接受的呗。 对，确实是这样。28爱吃糖的小妮子，他说呢，他说过最伤人的一句话就是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缺爱。 缺爱 真是挺伤人的。 就好像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了，自己爱的太满， 太缺爱了。 我是你的罪人，罪人，也就是在刚刚被不承认，再没有理由天真，又干嘛说是因为不信任，无所谓现在谁更不诚。第四首歌来自于王铮亮的《相爱一场》。 晨曦也是光，他说呢，可能就是冷暴力了吧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说给我买的东西转脸就送了他朋友，分手后再次出现，竟然是为了让我去和他妈说清楚我俩已经分手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当时真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到，哪怕他在我半径两米范围内，我说话都发抖的那种寒心。你是个冰块吗？ 这种人变了心之后就感觉简直是魔鬼，好像变得自己不认得了。 太冷漠了， 就真的就是 为了证明关系还要专门说一下， 就是让人 出现一次 就气得怎么说啊，大夏天手心冰凉浑身发抖。我们会 至于终老，他说呢，前任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说他认定我了，这辈子只能是我了，再也不想跟另一个人重新认识交往了。后来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还是提出了分手。我没有挽留住，两个月后呢，我看见他朋友圈公布了新欢，让我想起来逢场作戏这么个词儿是多么的伤人。他说单身也挺好的，可以肆无忌惮地过自己的生活了。 还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借口啊，为了和新欢在一起， 嗯， 又能平稳地过渡一下，不会让你歇斯底里然后缠着他不放。四先生的小零食，他说呢，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，就这么简单直接，一句话足够把我伤得很深了。我们分手后他们在一起了，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分了。那个女孩呢又喜欢上了别人，也许是报应吧。过了几年他回来找过我几回，他说他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女孩了。我想说活该，还好我现在遇到了爱我的男孩，刚好今天是我们恋爱8周年的纪念日了，开心 啊， 这么多年了， 祝福恭喜。对，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过第9周年第10周年，一直到能够走入结婚的殿堂。 嗯，真的是挺开心的，就是错过了渣男遇到了真爱。 对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嘛，这句话大家都会唱，但是真的能做到的有几个呢？都想说沉浸在旧爱里不撒手，不相信自己的那个真正的人，真正爱的人会出现。 相爱一场，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，怎么能说忘就能忘，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，想退让就别太勉强。相爱一场，人生有多少时光，相爱一场都成为遗失的过往，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，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。 下一首歌来自叶炫清的等得起。你等得起吗？我等不起。 要加油呀，他说不喜欢了早点说不就好了吗，非要吊着我让我自己体会，决定权在他手上，说分手权在我手上。 哦，那就是让你说呗，逼着你 说呗。对对对，就是逼着你去说，然后他一个好或者不好来决定生死，但是你只有，对，你只能有这么点权利了，说出分手两个字。 柚子街的男生，他说呢，分手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突然让我叫他全名，我才意识到是真正的该结束了，以后再无可能。哦，以前的昵称不许你说了，这个太过分了， 霸道，真的是让人觉得 不能再叫我，对，你不能再叫我小甜甜了，你要叫我牛夫人，放尊重一点。 对，你没有权利是吧，你连呼唤我的名字你都没有这份权利，太牛逼了。 太卑微了。 嗯， 卑微。 对，重口味迷上小清新，他说不就是被绿了吗，老子顶得住，没有什么可伤的。 又有说的也特逗，他说呢，他死了确实让我挺伤的。 对，我们来给他献束花吧。希望2020年他在那边一切安好。 少女举铁举不起，她说呢，生病照顾了她1个星期，病好呢说不要对我好，我不会娶你的，我还要去看这、我还要去看世界呢。分手1年后来求婚了，我说我觉得你喜欢的是你的好朋友，她说那我也不可能等她离婚呀。天呀，好乱啊， 这是什么惊天大渣男， 就是，哎呀，就萱草已经不想评论，骂骂咧咧退出群聊。 群里就咱俩，你是要干嘛？ 我是要干嘛？我不录了，罢录。 你说你这是针对谁？ 你猜，你意会一下吧，莫大人。 你猜我猜不猜？ 他们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之前每一次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健身，他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开。后来呢，有一次他说：“哎呀，健身有啥用啊？练那么多肌肉怪恶心的。” 你呼吸占据我颠沛的记忆，在耳边那句唯一，若来不及永远永远守候还来得及，找寻你呼吸，爱一分一秒都愿意，在无奈的谎言需要勇气，能拥有就不放弃。你呼吸，占据我颠沛的记忆，在耳边那句唯一。若来不及永远，笃定的幸福我等得起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刘美玲的《爱的早餐》。 柠檬他说呢，他玩失踪，回信息也很冷漠，想让你来说分手，达到目的后就瞬间消失在人海了。 嗯， 也是大多数人的套路。 开头是暖茶，他说了八个字啊，他说让我动心，又离开我。 萱草数学不错呀，数数还数得挺准的。 其实还有一个句号，但是说出来是八个字。就是说 中间没有号。 对，如果说最后不能够跟你在一起，你又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撩拨了我的心弦，让我爱上你又不得不离开你。 像篇歌词啊。阿珂他说呢，莫名其妙的来了一句好聚好散，然后就完了。 哎，被分手了，最讨厌这种了，就是分手的时候都不好好说清楚，就好像什么主动权都在他手里那样，自己很被动。 嗯，王俗不可耐两个字特别的伤，绿了我，绿我。 不是绿了我，不是三个字吗？到底是哪几个字？ 不好意思，数学不好。绿我，绿我。 这期节目就证明了萱草的数学是比莫大人好的，大家请记住啊，以后会考的。 嗯嗯，确实是，确实是。 嗯， 这个用实力证明。 王志和老字号酱豆腐，他说：“哼，说实话，前任伤不了我，都是我伤前任，哈哈哈。” 那你这个渣， 把他插出去， 我们去打他。 对。 再说最后一条吧，他说呢，活着终将消逝，他说出轨吧，当我一地鸡毛挽留他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手机来条信息，他不让我走，缠着我，当时晴天霹雳，怎么可以把我说的这么陌生呢，我当场摔了他手机，拽着他不让他走，然后他居然跪下来求我，让我放开他，放过他走吧，呵呵，太可笑了，从来没见过他如此，为了别人可以这么卑微。临走时我问他，你的心里怎么装得下两个人呢，他说我心里从来就没有你啊，当时我们好了一年半了，刚刚从云南回来， 这句话他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太伤人了，我想弄死他，不要拦着我。 好吧，今天这期节目中见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分手理由，还有就有很多渣的前任。嗯，大家的故事很精彩，仙草在这期节目中有好几次想 这句话说的 开麦， 好气人啊，好精彩。 对，好精彩，不错，我这个瓜吃得很好，吃得很爽。 我们真的是笑着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呀，太过分了。 嗯，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什么心情呢？是不是也是抱着一个看戏的心情呢？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笑着笑着就心酸了， 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是吗？希望大家在2020年都能够遇上良人哈，那些人渣都少一些遇到，都躲着我们走。 嗯，渣男渣女退散。 对， 希望大家都快乐开心。 嗯。好的，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很开心在2020年还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感情上面的问题哈，也是很愿意为大家解答这些情感困扰。以后的节目中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分享一下你的留言，我们在节目中有可能会念到哟。 嗯，对，期待和你的互动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嗯， 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珍惜。